以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贤日为团长的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代表团19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